我会一筹莫展。 他在哪儿？ 他来自电波，经常令我望尘莫及。 你听，他出现了，莫音乐。 午间好啊，莫音乐的时间又到了，你在听吗？在直播间问候各位午安。最近有部电影你有看过吗？情圣。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跟这部电影有关。 时光是湖泊，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至今后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会觉得自己毫无疑问会一辈子那么喜欢下去，恒久忍耐，永不止息。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了呢？麻木了，厌倦了，蠢蠢欲动了。其实背叛的并不只是曾经深爱的那个他，背叛总是从背叛爱的初心，背叛曾经专注的自己开始的。所以

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The green plastic watering can for a fake Chinese rubber plant and a fake plastic girlFrom a rubber man in a town full of rubber plants to get rid of itself. The world's around. The world's around 其实，在我去看《情圣》之前， 我在心里对他是有排斥的，因为不少影评都把这部电影归为一部直男思维的电影。台上三个好哥们儿变着法子同谋助力男主出轨，台下男人看着手心出汗，女人看了暗自思量，挑战女性对渣的容忍极限不说，还把婚姻当中的鸡毛蒜皮和鸡飞狗跳展露无遗。电影刚一开场的时候，老公冲个马桶被老婆责怪干嘛不一起冲，上厕所被扒掉内裤，手机响被查岗，连心跳加速都在老婆的监控范围之内。说实话，一开始男主几分尴尬又无奈的窘态确实是博得了我几分的同情，但随之兄弟连的联手坑蒙拐骗，男主的猥琐与犯贱又引得我一阵反感。谁说这部电影只有男人会带入，作为女人我怎么觉得分分钟的场景都是似曾相识的呢？ 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

将就。 婚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一直都认为，就算你耐得烦，给我做一辈子的炸酱面，我也会有胃口不对咽不下去的时候。而原来不被你搂着就睡不着的我，现在伴着你的呼噜声，却恨得只想一脚把你踹下床。不要以为婚姻当中每一次小风小浪之后一切归为云淡风轻，其实波澜不惊的水面下早就已经危机四伏了。冷不丁的你就得中招，跟电影当中男男女女一样，被卷进中年危机的漩涡里。就像是肖央被小沈阳撺掇着，男人要靠女人才能保持活力，做腻味了旋转木马也要过一把坐过山车的瘾，而女人们则是一边在豆腐渣的年纪里小心翼翼地保养着自己，一边又惴惴不安地像一个女间谍，为了看紧丈夫十面埋伏盯岗放哨。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原来爱不害怕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只怕爱得不够坚决。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还记得与你的亲吻和你身上的味道。 能不能忘了直播直播？

送你好。 说到情圣，有人说中年危机有两种，一种早上一睁眼全是要依靠自己的人，没有一个自己能够依靠的，另一种是早上一睁开眼梦想全都实现了，脑子里一个冲动都没了，好像是夏洛特烦恼里夏洛是属于前者，那是一种人近中年还一无所有的失意，而情圣中的肖央则是属于后者，看似是饱暖思淫欲，其实是对现实安稳的一种不屑和反叛吧。 辛苦。 生活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就会痛苦，满足就会无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在做着摇摆的。叔本华的这句话十分贴切中年危机的实质。中年危机的产生不是痛，而是痒，痛的往往是过不好的，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不惑之年更是濒临生活大厦倾塌的边缘，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生活每一层都压得人喘不过气，只想逃离。而痒则是属于无聊范畴，心跳太正常了就忘记了激动的感觉，生活太安稳了，人生反而就没了意思。 Say I do, I do, I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Yeah, I do, I do, I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Cause every time before it's been like maybe yes and maybe no. I can live without it, I can let it go. Ooh, what did I get myself into? You make me wanna say I do, I do.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剩一片感动在心窝。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

some water under my bridge. Flowing, short as the lifetime that I've lived. Knowing, messing up and starting over again. Maybe all the breaks and the old mistakes were supposed to carry me here. Looking for answers, what have I missed? Someone, I wanna be so much better than this. In the long run, stepping forward and falling backwards again. When I get the breaks, will the young mistakes be the ones to carry me on? Take a deep breath. 我突然间想起，就在十几年前，有一部风靡全球的出轨名著《廊桥遗梦》。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当读到弗朗西斯卡故意把写有叶之诗的小纸条贴在床头，看到普通的农妇为爱变身，盘上发髻，换上一条漂亮的裙子，然后等待情人的来临的时候，我为那暗涌的情欲和飞蛾扑火的勇气而心潮澎湃。然而十年之后，已过七年之痒的我，在重温这部名著的时候，却为一个镜头反复的泪流满面，那就是在大雨滂沱里，金凯的车在弗朗西斯卡的车后面等待着他放下一切跟他走，而他一次次的攥紧车门把手，又一次次的松开，直到丈夫上车之后把车开走。那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艰难的一次决定吧，因为自此之后，他依然还是那个为家辛劳一生的普通的农妇，而那个他则是行走天涯，人生再也没有重逢的可能。虽然有影评指出这样的结局是存天理灭人欲，但我相信如果让弗朗西斯卡从头来过，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他知道尽管爱情的魔力不可抗拒，可是如果放弃责任，爱情的魔力就会消失，就会蒙上一层阴影。他在丈夫死后才知道，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他的秘密。 我知道你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梦，可惜我没能给你。丈夫那令人扼腕的歉意，证实当初他的选择是没有错的。故事的结局，他收获的已经不仅仅是丈夫对他的宽容还有爱，更是婚姻对他的坚守，无声的赞美。 看着你到人海的那面，他已经对你很好，我能感觉得到。我亲爱的都忘了吧，我曾说的天荒地老，他一定会比我好，一直对你很好。亲爱的，别回头了，我会忍不住的。一遍读你留下的信，不是责怪你，只是会想你。你过得好吗？你过得好吗？你受伤了吗？如果你幸福，请对我微笑，我会看着你到人海的那边。他已经对你很好，我能感觉得到。亲爱的，却忘了吧，我曾说的天荒地老。他一定会比我好，一直对你很好。哦，亲爱的，别回头了，我会忍不住。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If you're by my side, oh, you were by my side. Ain't life sweet? I kept it all in a song. Never gonna lose it, even though we moved on. I'm moving on. Oh, I'm moving on. I am just 危机果然是一种病，就连李安都说过，他是通过拍电影平安度过中年危机的。然后我看到网络上也有人做过关于中年危机的调查，出轨这个词儿绝对属于热搜，足以说明婚姻是中年危机当中最让人紧张和关注的话题。其实电影和现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可以排泄的出口和治疗的方式，但方式纵有千万种，我觉得出轨绝对不是其中最理性和有效的一种，反而恰恰会是最为愚蠢的一种。中年危机好比是爬梯子，爬到顶端的时候，你却发现，诶，梯子竟然是架在了错误的墙上。有人说，那该怎么办呢？在青年时期就培养出这种危机意识呗，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绝对不要将就，以免中年危机来临的时候给自己出轨找一个悔不当初的理由和借口。比如说 保持婚姻的新鲜度和距离感，你可以像这部影片《情圣》当中的妻子那样，换上新买的睡衣，和丈夫共享二人世界，保持未婚的心态，却要忠于已婚的状态。再比如呢，就像是电影当中的肖央一样，就是那么一次不想上班，偶尔偷个懒放个假没有问题，放松是对自己的一次犒赏。其实女也好，男也罢，偶尔一次做一个漫无目的的梦，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怀疑你舍得，我被伤得那么深，就放声哭了，何必再强忍，我没有选择，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眼看着你走了，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 是爱。

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只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是我的歌。人活着一辈子终归是要走的，如果能做到不留缺憾，那就很完美了。爸爸被查出身患癌的那一天，妈妈并没有表现得过度伤心，她只是愣了好久，然后悄悄抹掉了眼角的泪花。爸爸也很冷静，在详细咨询了医生，得知化疗的过程和结果之后，他独自在房间里待了一天，出来吃晚饭的时候，他宣布拒绝治疗。在我和哥哥的劝说和反对声中，妈妈始终沉默着，一声不响地往爸爸碗里加了几筷子菜。爸爸有医保，治疗费用家里能承担，但爸爸坚持不治疗。他说接受治疗不过是漫长数月乃至大半年的生命，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最后的人生给放在医院，在那里接受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化疗。在所剩不多的时日里，他希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句，让我们回老家吧，你爸一直想家。爸妈虽然跟随我们生活，但时常怀念农村出门就可以看到的田园和河流，喜欢邻里之间淳朴的家常往来，不习惯大城市里的坏空气。第三天我们把他们送回农村老家，回去以后他们的日子竟然也过得从容。荒芜已久的院子被打理得生机勃勃，爸爸隔三差五地去花市买来许多花树，雇三轮车拉回家种下。我们每周回去看他们，小院里的花一次比一次开得繁盛。爸爸瘦弱的身体穿梭在灌木丛里浮除松土，妈妈在院子的一角拎桶浇灌。我劝妈妈，爸爸身体不好，你劝劝他，别操心这些事儿了。妈妈回答，劝不动，他做得高兴就随他去吧。妈妈退休之前是教植物课的老师，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花。爸爸悄悄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妈喜欢的品种，你妈一直想要这样一个院子。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忙，没空打理，又觉得日子还长，拖来拖去，竟然拖了几十年，再不着手就真的来不及了。原来爸爸一直把妈妈的心愿记在心里。饭桌上，我看见爸爸并没有因病忌口，肉和辣椒什么的，只要他想吃的，妈妈就给他做。我每周末回家看他们。一个周末，妈妈提前打电话来通知我们不要回去，说有亲戚结婚，他们要去参加婚礼，不在家。事后我从姑姑口中得知，爸妈是出去旅游了，在云南待了8天，怕我不同意，两人商量好瞒着我们。我生气地责怪爸爸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责怪妈妈太纵容他了。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周，爸爸的病情就加重了。这一次我们尊重了爸爸的选择，没有去医院。爸爸在家里，在我们的陪伴和凝视中，平静地离开人世。临走之前，爸爸轻轻叫了一声妈妈的名字，妈妈把手递给他，两双干枯的手握到了一起。十几分钟之后，爸爸走了。爸爸的葬礼上，妈妈井井有条地打理着事物，虽然悲伤，但情绪没有失控。他还用瘦弱的手臂环住了我因压抑哭泣而抖动的肩，说：孩子，不要哭，你爸走了，在那边再也没有病痛了。爸爸去世之后，妈妈开始旅行。短短半年时间里，她去了三亚、南京和杭州等地。回家再看妈妈的时候，他翻开自己的旅游相册，我看到在云南时虽有病态却一脸满足的爸爸握着妈妈的手站在洱海边，看见他们在大理的小巷中悠然的并肩前行，还看见在妈妈后来独自去的许多景点照片里，他手上都拿着一张他们的合影。妈妈说，这都是你爸生前想去的地方，他来不及去，我把他带过去。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读懂了爸妈之间的深情。 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意，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春华。冷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亦难逾越。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怀念。可否知此生一变，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灭了不知那一天相见。